而且一旦发作起来，症状虽然和平常的那种疟疾差不多，但是剧烈程度要比平常的那种疟疾可怕得多。它发作起来忽冷忽热，冷起来让人感觉好像是进入了三九寒冬，钻到三层被子下面也会让人瑟瑟发抖。而一旦热起来，又会让人感到好像是进入了酷暑盛夏，让人恨不得能从身上扒下一层皮来，以放出一点热量。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这种冷和热都是出自于人体内部，根本不受外界气温高低的影响，这样需要一直持续一个月，真是让人吃不成饭，睡不好觉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病人如果被料理得好的话，虽然不至于被夺取生命，但是一个月下来也会让人骨瘦如柴。所以经常出现这种病以后，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纷纷扬扬地议论开来。一个戴着厚厚老花镜的人像是一个教书的先生说道， 听说这种病是从印度传过来的，印度那个地方啊，是遍地白骨，几乎十不存二三了。 哎呀，你们不知道他们得这种病的人那种惨状，真是好吓人。我如果得了这种病，宁愿立即去死，免得待在世上活受罪。 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耸耸肩，用一种几乎颤抖的声音说着，大概是亲眼看见过这种病人。这时候一个小伙子又是慢吞吞地说， 听说现在京城也流行开了，咱们到别的地方去躲一下，也许能躲过这场灾难。 这小伙子神情很沮丧，但流露出对生的渴望。 那总也比待在这里等死或者活受罪强啊。 哎，那小伙子，你别做梦了，现在到处都在流行这种病，你能往哪躲呀？躲过了初一，你能躲过去十五吗？躲了和尚，你还能跑了四？听从天命吧。 一个看似见过大世面的中年人满不在乎地说着，但是脸上呢却有一种茫然的神情。小伙子低下头不吭声了。这么大的一件事，住在紫禁城里的那些人当然不会不知道。先是在宫女和小太监们中间议论纷纷，后来便渐渐地传到李莲英的耳朵里。李莲英暗暗地想，莫非是别人在算计我？他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于是便把李三顺给找过来。 三顺啊，这几天宫里议论纷纷，你都听说了吗？ 听说了一些，但是不知道师父您说哪一件。 李三顺眨巴着一双眼睛瞅着李莲英，不明白李莲英到底又在外面听说了什么。李莲英在椅子上欠了一下身子， 就是那种什么奇怪的病那事儿。 回师父的话，小的不敢妄言呐。 宫里早就立下规矩，是不准胡乱造谣的，抓住造谣者是要受到杖责的。 但说无妨。 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外面正闹一种传染病，叫什么恶性疟疾，是从印度传过来的，这种病发作起来很厉害，听说得发作一个月左右，得病人即使不死，听说也会是大伤元气。 那外面已经有多少人得了这种病啊？ 听说已经有上百号人得了，因为来得突然，药铺里一时也没什么药能治这种病。 那是不是死人了？ 暂时还没听说死人，发作一个月就自动好了。不过一个月下来，得病的人都是骨瘦如柴，非常吓人呢。 李三顺一边回答，还用手呢一边比划着。好了，你先下去。李玲摆了摆手，以后再听说什么事情，随时回来向我报告。 是师父。 李三顺慢慢推到门口，一转身出去了。李三顺走了以后，李莲英又待在那儿呆呆坐了一会儿，忽然只见他两只阴森森的眼珠子一咕噜，同时高兴的一拍大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好，就这么办。一个讨好慈禧太后的计划就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。第二天天气不是很晴朗，想要下雨还是没有下来，虽然有些闷热，但是偶尔刮过来一阵凉风却使人很舒服。而慈禧太后的心情啊，却格外的开朗。话说慈禧太后用过晚膳以后回到储秀宫，李莲英和一群贴身的宫女便急忙地赶过去静候着慈禧太后的吩咐。慈禧太后坐在炕上，向旁边的烟袋锅看了一看。李莲英和贴身宫女便知道老佛爷想吸烟了。慈禧太后啊，不大喜欢吸旱烟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关东烟。她饭后啊，喜欢吸水烟。可是宫里不爱听水烟这个词儿，犯忌讳，以为有水性杨花之意。这种烟的烟丝啊，非常的细长，而且带着一种香气，是南方进贡来的，一律用青绿色的纸包着。大概是因为青绿色纸包的缘故，储秀宫的人都管这种水烟叫做青条。之前一个贴身宫女春香几步走上前，拿出火镰，把火石薄熔安排好，又取出两个事先装好烟的水烟袋。这种水烟袋啊，烟管特别的长，因此有鹤腿烟袋之称。吸烟的时候，慈禧太后是吸一锅换一锅，直到吸得过瘾了，中间是不能够断的，所以烟袋锅是两个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春香转过脸，将火石用火镰轻轻一划，火绒燃烧后贴在纸梅子上，用嘴一吹，把火梅子的火倒着拿着，轻轻地用手一揉，转回身，再用单手捧起烟袋送到慈禧太后嘴前大约一寸的地方。只见慈禧太后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将头微微地向前倾了倾，含住烟嘴儿，重重地吸了一口，然后把烟又长长地吐出来。哎呀，顿时这屋里呢弥散着一股香中带着微辣的烟草味儿。这样大约吸了七八锅，慈禧太后才慢慢地睁开双眼，向身边的贴身宫女们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退下。等到屋里只剩下李莲英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冲着她笑了笑，说道：小李子，你今天准备怎样个让我高兴法呀？李莲英早已经站在旁边等了许久了，等得已经急不可耐，见慈禧问他，便急步上前，一边给慈禧轻轻地捶背，一边说： 老佛爷，奴才今天也没什么高兴法，不过奴才可以给您打个赌。 才敢保证您准输。呵，你有那么自信吗？ 慈禧见他这样说，不由得对此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 那你先说说，你到底要跟我打什么样的赌啊？ 奴才给你讲个笑话，这个笑话不但可以让您笑，而且可以让您笑出声来。如果您笑不出声来，就算您赢了；如果您听得笑出声来，那就算奴才赢了。就打这个赌，怎么样？ 慈禧见他这样说，可就放心了。就赌这个呀？我还以为赌什么呢？ 慈禧心里心想，到时候我就是憋着不笑，看你能对我怎么着。到时候准是你输，这个赌我跟你打定了。想到这儿，慈禧便微笑地看着李莲英。 好吧，我跟你打这个赌，咱们一言为定。 听慈禧说话的口气，他们俨然一对母子啊。 不过你说咱们赌什么呀？ 如果您老佛爷输了，奴才只请求您答应奴才一件事情。 李莲英见慈禧答应了打赌，就故作神秘地说，那你要先告诉我，你让我答应的是一件什么事啊？ 慈禧觉得自己身为垂帘听政的一国之太后，不能随随便便答应事情。 这件事奴才不能事先告诉您，不过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您尽管放心好了。好吧，如果我输了，我答应你。 李莲英见慈禧终于答应了，于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高兴地说， 现在该您老佛爷说了，如果奴才输了，您有什么条件？ 慈禧太后想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也没什么事情有求于一个奴才，即使有求于奴才，说出来也会失了自己身份。自己跟他打赌，无非就是寻寻开心，放松一下自己在处理正事的时候那根一直紧绷着的神经，减轻一点疲劳。慈禧最后终于开口了， 如果你输了，你就给我学三声狗叫就算了，不过呀，学的时候一定要装出狗的样子来。 是，如果奴才输了，奴才就学狗叫。李莲英很爽快答应。其实学狗叫对李莲英来说根本就不算一回事，只要能讨慈禧的欢心，李莲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。慈禧太后为了听笑话已经有些不耐烦， 小李子，那你就快讲你的笑话。 奴才给您讲一个傻儿子的故事，您听了以后不怕您不笑。从前有个当官的，因为有事情需要出一次远门，临行他把儿子叫来嘱咐说，儿子，爸爸现在要出一次远门，恐怕几天呢都不能回来。如果这几天之内有客人来问你爸爸，你就说小事外出，请进拜茶。这当官的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成器，怕他临时想不出来，所以还是有些放心不下。最后他想了个主意，把这两句话写在纸上交给儿子，并且当面让儿子给读了两遍小事外出，请进拜茶，这才放心的离去。这儿子便把纸条放在袖口里，不时的拿出来看一看，并念上两遍。第一天呢，没有人来，第二天还是没有人来，直到第三天还是没有一个人来。到了晚上，这儿子又把纸条从袖口里拿出来读了两遍以后，以为这纸条没什么用了，就在灯上把这纸条给烧了。 李莲英讲到这，拿眼睛瞟了慈禧一下，见慈禧在认真的听，还没什么反应，便又继续说， 问题呢就出现在这儿， 谁知道了第四天，却突然来了客人，一进门就问儿子：“你爸爸哪去了？”这儿子心里一紧张，便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急忙在袖口里找纸条，当然找不到啊，便说：“没了。”这客人一听十分惊讶，问道：“ 怎么，你的爸爸没了？他是几时没的？” 这傻儿子回答说：“昨夜烧了。” 慈禧听到这儿，早已经忍不住了，刚想放声大笑，突然间想起了与李莲英打的赌，急忙用手把嘴掩上了，硬是没笑出声来。李莲英一看，慈禧没笑出声，也急了，赶紧趴在慈禧面前，摇着头，并且同时晃动着撅得很高的屁股，装出一条狗，在摇头摆尾的样子，并不停地冲着慈禧汪汪汪地叫着。这回慈禧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便大声笑出来。李林看到这情况，急忙爬起来冲着慈禧说：“ 老佛爷，您输了，老佛爷，您终于输了，您要答应奴才一件事啊。”“我怎么输了呀？你讲笑话，我并没有笑出声来呀，是你学狗以后我才笑的。小李子，我怎么能算数啊？你这不是耍赖吗？” 慈禧这时候笑得更响了，用一种戏谑的口气对李莲说。李莲继续分辨：“ 是您老佛爷输了吗？您是听了奴才的笑话才笑的，狡辩，给我张嘴。奴才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请老佛爷恕罪。” 李莲明知慈禧在假装生气，还是赶快跪在慈禧面前不住地磕头求饶。慈禧要的这个效果呀，如今目的是达到了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“ 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没有什么事啊，看把你吓得那个样子。” 李莲赶紧爬起来，站在慈禧的身旁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这件事完了，这可关系着老佛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 慈禧太后听李莲英说这件事关系着自己，顿时又来了兴趣。“ 小李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这事关系到我？当然关系着老佛爷，不过既然老佛爷您不答应，那我就不说了。你先说说什么事，让我听听。”“让奴才说可以，不过奴才说了以后……”“老佛爷您可不要害怕。”“我当然不会害怕呀。奴才先问问您，现在宫外面流行着一种传染病，您知道吗？”“ 传染病？ 小李子，什么传染病啊？厉害不厉害呀？” 慈禧一听便着急了，脸上显然带着一种恐惧的神情，虽然嘴上说着不害怕，像慈禧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最怕的就是得病，一得病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有个三长两短。也确实，慈禧最怕的也是自己得病，而平时保养的最好的也是自己身体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慈禧希望自己长命百岁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慈禧不希望别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，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因为病躺在床上而不能处理正事。所以当李陵说到外面正流行一种传染病的时候，慈禧显得相当的恐惧。“ 老佛爷，那是一种烈性疟疾，至于厉害不厉害，那怎么说呢？说他厉害，他也不至于要人的性命，说他不厉害，得了病也会让人的身体上大受损害，不过得了病以后忽冷忽热的，让人感到很难受。”“ 哦，怎么个难受法呀？”“ 他热起来热得过头，即使穿一层单衣也让人觉得热得像烤火一样，而冷起来又冷得过头，即使穿上三层皮大衣也会感觉骨子里往外冒着凉气，这样一来人当然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，而身体呢也当然会受损害。” 李陵力图把这种惨重说得明白些，也力图呢说得委婉些，而不至于让慈禧听了觉得刺耳。“ 那外面流行病到底怎么样了？” 慈禧一心只想这种病，

北京市